Hey, Hello， 小弟是 Dennis， 玩乐高地节目主持人啊。咁啊，第二期嘅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咧就现在招生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喺外地咧就不嬲做开即系 My Radio 嘅听众嘅，咁啊翻到嚟香港见到，咦？有个网台班喎，咁啊上堂，咁啊之后仲可以做埋主持，咁我觉得真系成事太过不可思议啦。嗰阵时上堂最大得着咧，就系呢个讲嘢冇咁多懒音，同埋呢个即系演说技巧，同埋嗰个讲嘢嘅方法啊。嗱，咁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记得快啲报名啦。好，第二節頭先仲有個問題要問嘅，麻煩再去呢邊嘅大鏡，唔該啊。集集都要問一個問題嘅，砌咗幾耐啊？呢個真係唔問得，同埋佢都唔算易散，因為我見你搬過嚟，講真都嗰啲叫好完美係咯。 呢個其實咧，我大約用咗差唔多兩個月。可能都唔夠喎， 應該係你最耐嘅。 唔係因為咧，我呢個時間咧就係因為個展覽嘅期啊，咁我冇得揀，係得翻咁多時間砌。咁但係其實咧，我係最後嗰五日逼出嚟嘅，因為咧之前砌極唐樓咧都砌唔到，因為最大問題咩咧 ？LEGO 咧好新淨嘅，你會唔會儲啲好舊嘅 LEGO 啊？又黃舊舊，你都唔想要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喺手嘅都係好新淨噶嘛，哇！好新淨砌啲。好舊嘅唐樓其實係好難嘅，我發覺原來。咁所以咧，其實砌到最後嘅時候咧，砌到呢一個 form 呢個形狀嘅時候咧，我就發覺最緊要係表達一啲細節位。咁當然啦，如果我將呢個整污糟啲咧，可能仲似啲啊，好似啲唐樓咁樣整污跡。 即係有啲舊嘅白色，係啦，仲好啲。 即 係 見到出邊呢度咧，有啲冷氣機啊，即係呢啲位咧嚇，整啲跡啊喺度啊，咁可能仲似。咁但係咧，我覺得表達嗰個形狀最緊要。譬如話白色呢一個位咧，見唔見到啊？即係可能有啲。騎樓嘅 type 咧都會有啲牌匾啊，有啲雕咗少少花啊咁樣樣，咁我都專登想做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頂呢度咧影到嘅，即係唔係好多啦嚇，但係咧見到有塊布啦，有一個公公婆婆喺度啦。其實呢啲咧都係唐樓上嘅生活嚟嘅，因為咧下邊咧就好繁榮啦，好多人啦，又有人推紙皮啊，你又見到有架即係 van 仔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去到唐樓頂咧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啊，即係當然唔係淨係無間道嘅嚇見卧底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都好多公公婆婆，即係多數住呢啲地方都可能啲唔想走嘅人啦，係咪啊？咁我就將佢哋嘅生活啊喺度曬下太陽啊，曬下鹹魚啊，咁樣喺度打理一下啲。花草樹木啊，咁樣樣好似係生活嘅。 咁嗰陣時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學嚟講。 係啊，都睇到，所以我都專登見到咧，即係見到佢哋現實中咧，嗰啲唐樓咧個頂都熟到好爛嘅嘛，個頂啊，即係都唔會好平靜啊。 我小心啲屈到，我驚你。 我唔會所以咧見到呢度好似好多種灰色炒埋一碟咁喺個頂嗰度。咁其實都係想表達呢啲嘢。咁仲有一樣最重要嘅就係見到最前面呢啲一支支嘅東西啊，呢啲就係我哋成日。不可以冇咗嘅手提電話天線發射站。 喂，而家咧係變咗係一塊長方形嘅。 係啊，都有一塊長方形。 但其實呢啲即係嗰啲叫 inconvenient truth 啊，其實對人體係唔好嘅。 咁所以唔知呢兩個公公婆婆點啦？但係咧呢啲位置放發射站咧就好值錢嘅。你知唔知好值錢㗎？因為咧台，如果你有個天台啊，呢個天台係屬於你嘅話咧。嗰啲電信商就會租你呢個地方嘅啦。 但係住頂樓嗰個賴嘢喎，因為 咁、所以就要錢定要命啦。 我見到而家好似有啲 service 咧，就係話幫你去 block 咗嗰啲 radiation， 係 咪啊？ 係啊，但係就都幾重。 算啦，當你 block 到嘅時候，喺地鐵度隔離嗰個咪係同你喺度講緊電話。 係啊，你見中環嗰啲比較舊啲嘅樓咧，其實出面全部都係鋪曬嗰啲叫咩發射站。 啊、其實咧個鏡頭都啱啱遮咗，其實咧仲砌咗呢架車嘅，咁呢架車咧都係想表達翻香港最吸引嗰啲車啊，俾我哋。 不過呢架車就好似比較少見，即係後面有啲帆布嗰嗰只， 或者即係載啲 裝魚， 係啦係啦，係啊，咁所以都幾特別嘅呢、這個經驗，即係砌呢種樓都係我第一次啦。 好，咁就嗱去翻個大鏡先啊，咁啊。嗱，Vincent 就當然戴親咧，就唔會戴一個打孖相嘅。咁啊，仲有右邊呢、這個，喂，黃撳撳， 遠睇又唔知係咩啦，咁我哋近睇咧就好靚嘅。好，麻煩去呢邊啊！哇，係介紹一下先。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郵政局嚟嘅，咁、我都好想砌一個郵政局噶啦。咁、但係咧，其實點解會咁嘅樣咧？大家咧可以 你可以繼續介紹啊。 諗一諗咧，同頭先嘅唐樓嘅分別喺邊啊？佢唔係淨係現代咁簡單，佢其實咧就係乜都冇嘅呢個角。 係。 咁好似咧成座樓挖空咗咁。 係。 咁其實我就係想表達咧，當如果一個發展商話唔好話發展商啦，或者一個人啊嚇想用呢個喺個邊位啦，呢個啱啱一個角位咧。唐樓咧就肯定用盡啦，騎埋出呢、這個 舐盡 啊，係啦，咁即係因為佢都有生活嘅要求啦，係咪啊？咁都盡量攞多啲空間，嗰時好多人口爆發啦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如果係調翻轉攞到呢笪地，可唔可以將佢貢獻翻俾公共嘅地，即係用地咧？好似 Times Square 咁啦，咁前邊笪地都係俾人行得， 都算有良心嘅， 係啦。咁我就想表達呢樣嘢啊！如果我起間郵政局，大家就即刻諗起座樓出嚟啦，係咪啊？咁但係我就想諗下啊，如果我挖空咗佢，俾翻回饋翻俾行路嘅人，俾翻市民得唔得咧？咁所以呢座樓咧，我專登咧就做咗一個形狀，好似個盒咁咧，就係好似挖空咗佢。咁而其實佢個背脊咧就係成間郵政局嚟嘅，黑色。咁亦都見到咧，下邊係咪有個玻璃盒嘅灰色，好似有灰邊嘅玻璃盒啦。咁上邊就有兩層嘅黑色盒啦。其實咧，我就表達咗兩個唔同嘅地方，因為郵政局咧，你就梗係會去寄信啦，會去有 service 要攞啦。咁我下邊嗰灰色盒咧，就代表係一個公共嘅位嚟嘅。咁咧黑色嗰個咧就係、分信啊、admin 啊，一啲即係 privacy 嘅地方。咁其實想表達有兩個唔同嘅地，即係嘅 program 啦，我哋英文叫做即係有一個用途咯。 OK， 哇！呢個應該都砌咗好耐。我見上面黃色嗰、那個，即係上面呢度咧，好似特別難砌。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 因為 LEGO 你下面嗰啲件，即係嗰個件，我記得應該唔係易揾嘅。 其實咧，我呢埲牆咧就將直嗰埲牆咧真係打平咁砌嘅。咁佢咧而家略略地都幾實正咧，其實都係有巧妙咧，就係俾黑色嗰個盒咧頂住咗嘅。咁、 okay. 但係後邊咧，你見到我都係用翻啲白色嘅嘢砌嘅。咁當然啦，好似頭先啲唐樓咁咧，冚咗喺條街入邊咧，應該就見唔到呢一個面噶啦。咁但係點解我用白色就係因為咧個 office 應該光猛啲嘛。咁 LEGO 咧就唔可以有兩邊嘅牆身顏色噶嘛、LEGO 你用黃色啊，成埲牆就黃色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咗白色咧去令到入邊光猛啲咁樣樣咯。 哦，係喎，即係如果你用黑色嘅嗰、那個， 係啦，就會好黑，你都睇唔到。係啦，咁即係而家好似呢個角度咁睇咧，你都至少見到嗰啲窗後邊有啲 activities 啊咁樣樣。如果我唔用白色嘅話咧，可能就好難睇啦，好難望。咁可能台灯再另多少少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有架邮政车就收埋喺呢度噶啦。咁咧就喺呢度 开始识控制咯。 系啦，咁呢度咧我就变成嗰个落货嘅位啦，收咗一架车仔。 嗯， 系啦，咁成个概念大约就系咁啦。 嗱，咁啊，麻烦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啦。嗱，咁啊 ，Vincent 咧，即系砌亲啲 LEGO 咧，嗰啲叫做要 plan before you build。咁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 plan 完先砌嘅。 係啊，係呢個就真係畫曬圖去砌嘅呢個。咁咧嗰陣時咧都做咗一啲 research 去睇下點樣表達。咁其實點解會又揀呢個盒呢？如果大家可以用多少少幻想，而家喺呢個鏡頭見到呢座樓咧，如果你再高少少咁望咧，其實是一個 M 字嚟嘅，畫幻想到。其實呢、這個盒嘅三邊啊， mail 係啦，就係 mailbox。 M A I L， OK OK OK。 咁因為而家個盒咧，你見到咧，其實夢牆嘅兩邊啦， 就趁中間少少嘅作，得我嚟整，唔好意思啊。好，你可以繼續介紹啊，趁中間少少呢度係。 係啦，大家會唔會見到個 M 字咧？咁其實都想表達呢樣。 我係應該褪 啱㗎啦，而家呢個角度啱嘅，就係菱形個角對住。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兩邊長，然後呢只角又咁樣 M。 呢個 M 就係、 角啦。 褪落去。OK， 明白明白。 咁其實不過最緊要嗰個元素就係點樣將呢個空間回饋翻俾社會。咁其實之前砌開樓咧，都係用空間啊嘛，不停咁起一個 block 一個 block 咁樣樣。 盡用塞廁所啦，無論是之前的、百貨公司啦，定是一些、office 啦、或者消防局啦，全部都是用嗰啲 space 噶嘛，咁啊霸咗條，即系霸到去條路前面啦嚇。咁但系做呢個嘅時候，突然間想，可唔可以做樓唔係樓咧？可唔可以係一個空間咧？ 嗱，我想再 clarify 一次先，個 M 就係呢個，跟住呢個如果高體就係呢個凹落去嘅嗰個 M 啦。 哦，即係其實係黃色嘅邊位。 係啦， 哇，係真係，喂，點解台長聽到係咪流曬口水？啲而家香港嗰啲地， 或者可能 香港啲 post office 越起越細。 唔係，我有樣嘢想個人建議加落去嘅，呢個郵箱啊。 可能要整呢个扩建部分。 唔系邮箱嗰个咧，因为近年咧，其实佢哋就封咗好多咧，写住嗰个 ER2 啊。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邮箱咧旧最旧嗰只咧喺英国，我谂都保留翻嘅。 系啊，系啊。 咁嗰个就即系相当之有历史价值啦。 仲有啊，以前嗰啲嘅邮筒啊。特別有質感啊！而家嗰啲你哼咧，哇！好似一塊，真係好似一塊不鏽鋼咁樣。以前嗰啲真係唔同啊！你如果喺嗰、那個你行上去馬嘉烈醫院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咁我最記得嗰度零零舍舍仲有一個油桶咧，哇！真係鐵嚟，好厚啊！撞落去真係死啊！其實原本一睇下只係紅色，咁、全部有曬綠色，咁下面嗰個 ER 都仲喺度， 都仲喺度，因為有好多都不幸啊。 佢唔係，佢而家好多嘢都即係我唔知嗰個後面嗰個原因係咩啦嚇。好多嘢都冇唔保留啊。咁我哋嘅疑問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唔係傷害到，唔係影響到嗰個所謂效率啊，或者其他，其實你就盡可能留嘅啦。舉個例啦，譬如話。嗰啲首先應該嗱，另外呢個就即係冇需要保留啊。但係我諗阿譬如 Vincent 有冇興趣將來都試一試，就係、是、以前指揮交通嘅雪糕筒啊。你見過未啊？ 我見過啊，見過啊，但係而家都 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嚇。因為但係我見過嘛，我見過就即係個人企入邊係指揮交通嘅， 係啊，清曬咯。 我哋嗰個年代其實都冇，即係 冇啦，你哋嗰個年代冇啦， 冇啦，就係喺相見過嘅啫。 喺相見過咯，咁即係所以好多呢啲，譬如話舊式嘅嘢，佢係咪一定同嗰個新嗰個融合唔到咧？我覺得未必係。 我覺得唔係 呢個，譬如呢個其實你都可以有一個舊式嘅郵箱喺度。 係啊，都係一個好建議，係啊，都啱嘅。即係有時候要去，好似頭先一開始已經講保育啦。咁其實保育係咩意思咧？咁可唔可以係咪攞個保鮮紙包住佢，咁當完咗件事咧？係咪真係定係話嗰樣嘢再發揮佢嘅功能咧？咁有時候我哋。即係我有時作為一個建築師，我都會話有啲嘢你唔拆我點起啫，係咪？有啲嘢都真係呢、這個社會係咁噶嘛。咁但係係咪有啲過程，有啲建築物係唔需要被剷去咧？咁好似我成日都講嘅1881咧，其實係呢、這個潛水警總部嚟噶嘛，係咪先？咁佢其實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大家去過都知啦，有棵好大嘅樹啦，又有個即係有一個官，即係嗰啲叫有個 tower 啦嚇。咁嗰陣時咧，仲好似係咪掛呢個颱風嘅時候咧，都掛個標誌喺嗰度。即係有啲嘢係咪冇需要啦？你今日就話要鋸咗佢咧？咁除非係咪真係人口去到已經成個香港加埋都成3000萬啦？咁係咪嗰陣時先再諗方法咧？咁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值得唔係淨係專業人士咯，係我哋生活周邊所有人都需要諗嘅嘢咯，係咪真係好似你屋企咁啫嘛？係咪一定抌曬嘢咧？有啲嘢可能真係有價值嘅，你可能用第二個方法表達咧。因為我見過好似喺澳門有一個古，即係一個爛嘅 building 啦嚇，咁佢拆咗再起過，我唔記得咗係廟師林定係一啲information centre， 佢專登保留咗門口嘅一埲牆嘅一個位置。嗰埲牆有個特性嘅，就係、是、爛嘅，因為啲石都即係爛啦嚇，仲批咗隻角咁樣樣。佢竟然喺個門口咧做翻喺嗰度，然後嗰埲牆冇拆到之餘咧，攞個玻璃盒笠住佢，變成佢新個門口嘅一部分。但係佢用玻璃笠住佢，好靚仔。 即係總之佢都 即係佢表達翻，喂、哎，我係變咗啦，我而家係一個新嘅建築物啦，咁樣樣。咁歷史仲遺留喺度。 喂，但係即係喺呢度就係想問，即係我有時都去澳門揾朋友咯。其實阿台長，你有冇發覺咧？澳門嗰邊啲保育其實好過香港。 澳門有賭場跟住啊嘛，最簡單。 唔好咁老實啦。唔係，但係即係唔好理佢有嗱，唔係，但係咁講啊，台長有賭場都唔代表一定要保育噶嘛，係咪先？ 佢都有個經濟價值喺度嘅，因為大家睇佢嘅嘢唔同嘅，譬如話以香港佢覺得我哋一路飆落去，即係繼續建築落去，佢先至有一個經濟上嘅效益，但其實唔係噶嘛。其實你有啲嘢保留咗，反而最有經濟效益。佢譬如舉個例，個海港咁樣。咁好多人嚟講咯，都好讚歎嘅。咁你但係你係覺得你又要填平佢，你拉直佢，係 啊， 係 嘛？但台長你講到呢度，仲想講啊？其實好多鬼佬嚟香港咧，就真係行山嘅，就唔係真係去咩 shopping 啊。我同你講，你將啲山全部即係做瓜佢啊！我保證冇人嚟啊！我講嘅係啊，好你上去行山，其實好多鬼佬喺度行。 冇冇嘅呢個我哋冇足夠嘅議價力能力咧，去影響城規會係咪啊？咁但係啲題外話啦，頭先你問到嗰個保育嗰度咧，澳門就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呢個原因咧，我相信亦都涉及到一個即係好重要，我哋喺呢個時間都可以講嘅，就係、是、所謂建築嗰個美感啊。 嗯， 唐樓唔係一定有美感嘅。 嗯， 但喺入邊你點甄選邊啲嘢係值得保留，唔係純粹睇個歷史價值，係睇嗰樣嘢靚唔靚啊嘛。 嗯， 譬如你後邊呢個雷生春，咦，我睇落真係覺得靚， 都係靚，好咯， 係靚啊嘛。 嗯， 咁你後邊。嗰層樓都好唐樓，你唔覺得值得保育咁解咯？係 啊， 係嘛 ？OK， 咁再隔離少少呢個加盾呢個咧就比較富爭議啦。 嗯， 都就嚟拆㗎啦呢部。 嗯，但賣咗啦， 唔係賣咗，佢要 renovate， 唔知 renovate 係拆嘅， 即係 reconstruct。 隔離係隔離嗰個淨係拆，隔離拆嗰個咧，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覺得即係最即係大家想搞，即係覺得要問嘅問題就係呢個鐘樓本身值唔值得保留？ 你指鐘樓 唔係嗰個 尖沙咀， 唔係隔離呢個啊嘛， 加頓呢個。 嗱，我阿 Dennis 呢就唔知啊，因為原來以前啲人好少戴錶， 嗯， 所以嗰個佢一定起到好遠嗰陣時，啲人望到而家幾多點？ 嗯， 呢個亦都係倫敦嗰個 Big Ben 嗰個嗰句好耐，成百年前之前嗰個用處嚟嘅。咁你而家話啊，而家你要拆呢個，咁我哋就問你話，成座 building 唔一定好靚，但係呢個鐘樓本身其實佢後邊有少少歷史意義， 係有個古仔啊， 係有個古仔喺度啊嘛。咁所以阿 Winston 可以講講啦，就係從建築師嘅角度咧，就係其實呢個所謂建築嘅美感咧，有冇個統一嘅標準嘅？ 咁一定冇嘅，同埋咧好得意嘅，當你讀建築嘅時候咧，可能建築系嘅同學都會知嘅，美感或者甚至派別呢啲字咧，唔可以提出嘅。先生話唔講得嘅，style 呢個字咧係死罪嚟嘅。但係我都嗰陣時我都好疑惑啊。咁我做親嗰樣嘢都已經有 style 嘅啦，咁我點解唔談論得嘅咧？咁其實我諗個意義就在於唔好俾佢管死你，係啦。你如果你一心諗住我想做現代建築嘅，咁你就會諗，哎呀呢啲唔現代，要做呢啲先現代。咁嗰陣時你其實個發揮就亂曬龍啦，可能即係好似你臨帖咁啫嘛。當開始你寫你自己嘅書法，你唔可以入面諗住遞書啊咁樣噶嘛。除非你抄底書嘅啫。 嗱呢個問題香港咧唔係咁嚴重，頭先你講，但我可以，但我覺得係好嚴重，因為好尷尬。譬如嗱呢個好古典嘅嚟嘅，即係講緊幾百年前嘅。你要加啲新嘢落去，你點加？咁多人有即係個個都有對呢個所謂美感有好大嘅意見 啊 嘛。咁有啲好大鑊嘅，咁我舉個例俾你，就喺度就係喺斐朗翠弗朗斯咧，佢一個好舊嘅建築，我講緊都係幾百年嘅。佢變咗而家花園街買嗰隻三色袋，買曬套。 咩？你講真？ 係 真㗎，呢個係真事嚟 㗎。點解講我咁啊？ 嗱，好簡單啫嘛，佢 社會發展就係咁啊。 唔係啊，你 job opportunity 啫嘛，你個地方嗱，成個即係呢啲意大利啲某啲城市最具體就係菲蘭翠啦。成個城市都係博物館嚟嘅。佢唔可以做其他嘢，佢唔可以做工廠，佢唔可以做金融，係乜都唔做，只能就做呢樣嘢啫。咁你點啫？咁有人嚟，即係有啲又譬如嗰啲非洲嚟咁啊，佢唔識做其他嘢噶啦，佢淨係識做小販啫嘛。咁你唔逼佢，即係有佢咪跟住偷嘢啊搶嘢咯。所以嗰個情況咧，就係一個即係 city 嗰、那個，佢有好多譬如政治啊、社會啊，所有嘢夾埋咧，就影響咗個建築本身嘅問題。 所以我頭先咧又講到一半，就係正想講咧，所謂嘅美感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 after comment 啦，即係好似你畫完幅畫之後，你再評論呢幅畫一樣。咁但個畫家諗啲乜，點樣去諗，其實可能佢根本冇諗過或者唔知嘅。反而我覺得建築咧最緊要係咩咧？就好似阿 Steve Jobs 話曬 ，design 咧係 about how it works。是個 function， 即係如果一個建築係有個故仔帶翻俾用嘅人， 或者經過體驗過的人咧，嗰個先係個重點。咁嗰個人先覺得咩叫靚噶嘛，係咪先？咁好似你話如果一個空間炒盡、攬盡曬、用曬全部嘅空間去起嗰啲樓，可能最後得益嘅最多都係買到樓嘅人，係咪啊？佢只係覺得啊，我住喺呢度好正啊，咁樣樣。咁但行過嘅人咧，經激個體驗冇嘅零嘅，咁佢喺個社會係冇用嘅。咁但係如果一個建築係可以回饋到俾用佢嘅空間嘅人，即係譬如話政府總部咁啦，咁靚唔靚我就唔講啦，因為即係好多好似美感，大家都有自己的標準。咁但係一個事實就係，我會覺得啦，佢將一個地方變咗做草地，嗰、那個係唔係攞嚟即係抗議？你可以攞去抗議嘅。咁但係嗰個真係好多人去。去 relax 啊，行下公園啊，行下嗰片土草地啊咁樣樣。我見到好多人成日都喺度傾談啊，攤喺度。即係其實如果一個空間係可以俾我哋個社會多啲即係呢啲活動嘅可能性，咪更好咯。其實建築物我哋先至覺得啊呢、這個地方正，我先會去咯。咁嗰、那個嗰陣時我會覺得呢啲叫美啦，真係美啦。係、如果 即係 對住而家啲樓，支牙籤樓，冇得美咯，因為。你都感受 九龍城啦，自從即係啟德機場搬咗去大嶼山之後咧，你見到特別多啲牙籤樓。九龍城係 係。個舊嘅九龍城，我哋慢慢都忘記咗，連我自己都忘記。因為我哋自己親眼目睹個城寨。咁呢度亦都即係可以盡嚟發揮嘅，就係咧譬如你喺砌啲 LEGO 時候，你其實你其中一樣嘢，你都係追求嗰、那個即係靚唔靚啊嘛。咁有個位富二代成日講，你班友即係。不肯儲錢買樓 嚇，買條碗 嚇，咪唔好咁樣講住先。你一年冇去日本，冇日本就儲翻你翻嗰個首期啦。但係佢唔明白一樣嘢，點解啲人咁中意去日本？因為日本靚。嗱，你唔靚就會衍生個問題，就係啲人喺度住得唔舒服。佢就好似呢個實際上係一個監倉嚟嘅。佢一到時間佢就要走啦。咁你調翻轉頭。喂，如果係咁，點解我哋呢個地方點解唔起靚啲？等啲人唔係唔單止我哋自己中意喺度住，啲人都會中意嚟睇日本咁樣咧。即係佢完全冇講呢樣嘢，啲人又唔識駁佢。啱啱啊？ 啱啊！ 係咪？點解我哋去日即係我自己唔去日本啦？但係好多我嘅識嘅朋友就去得覺得去嗰度係一種美感嘅享受嚟。 係一種體驗啊！ 一種體驗嚟啊！ 咁所以即係你去到日本咧，我去個六本木咁咧，佢六本木係一個大商場，好新嘅商場。咁但係佢前邊佢個 midtown 即係頭先我講 midtown 嗰個位啦，個座樓叫 midtown。咁佢但係前面好大嘅公園，佢一有櫻花嘅時候咧好靚，咁冇櫻花嘅時候佢一個草地好靚，即係一個商場都會有啲咁嘅 space。點解而家你見到希慎咧都有呢啲嘢嘅？就係因為有得賺啊！點解佢會起 Sky Garden 咧？就因為如果佢咁起嚇、啊，政府就會你咁正，我就俾你起多半層啦咁樣樣。要有咁啲我哋叫 incentive 先做 啊。係啦， 即係香港就係衰在呢一樣嘢。 但係其實香港唔係舒適，因為香港本身個地理嘅嗰個 landscape 啊，佢已經有一啲好震撼性嘅一啲建築加埋嘢，即係話你而家寧願放棄自己啲嘢，就間足亂 Q 咁起。咁你跟住就鬧你班友點解唔喺度？點解唔喺度？即係死做爛做可以錯個首期。其實啲人應該駁佢就係、是，如果你建築商唔係一個咁短視，如果政府唔係咁短視，你利用到香港呢、這、一個即係咁特殊嘅 landscape 咧，其實啲人係好中意喺度嘅。如果你中意喺度，你就會喺好正常咧喺度買樓咯。即係你可以勤力啲做嘢嘅話，而家啲人唔喺嘛，就係、是、你起間監倉，你就要求啲人喺個監倉入邊去住，同埋要好 appreciate 你住緊間監倉，係 咪？所以頭先我記得 Vincent 講啦，而家嗰啲嗰個咩個司令雖然係高到11-12尺啦，但係位又細喎，有監倉 feel 喎，而家真 係。係啊，即係就係呢個體驗咯，你根本就比唔到。有時候就算你見到而家好多發展商做完座樓出嚟，好靚。我哋所謂嘅好靚就係咩？雲石鋪曬去啊，大水晶燈啊，咁但係呢啲你又如何咧？ 唔係呢個就係頭先我好 insist 嗰樣嘅，就係咩叫靚咧？而家我哋慢慢走翻去中國大陸嗰套，就係啲嘢抌好多錢落去，好即係表面上好名貴， 好靚嘅料， 抌到係即係用錢堆出嚟，佢覺得咁就係靚。其實我哋要講點可以靚？日本種棵樹喺度，成間空嘅。禪院有流水，咁就靚噶啦。 係啊，呢個唔係錢嘅問題嚟嘅，即係你自己個美感個份嚟。咁其實我哋有嘅，但係因為我哋而家要遷就嗰種咁嘅經濟發展嘅模式，所以我哋要將自己個美感嘅要求降低嘛。 所以咪成日去日本咯。 係咯，所以我哋繼續抗議，就係你哋繼續去日本。 今年都 plan 去幾次。OK， 嗱，不過就即係時間唔好夠啦，係啦，但係都好多謝阿 Vincent 啊，又攞兩件咁重嘅 LEGO 上嚟，同埋都多謝即係台長啦嚇。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就休息嘅，因為就大年初一，咁啊預祝各位啊新年進步。就話點啊？ 買多層樓， 買多層樓， 再去日本， 再入本。好，咁我哋下啊，唔係，再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